各位，上次我到东方国两个新国王好有兴趣咁听军师乌天勇讲起战国时代嗰个妖艳又美丽动人嘅女人夏姬。乌天勇话，当时好多大名流以及国君诸侯等人前赴后继咁为呢个花中之王女人唔怕死，连大英雄威震诸侯嘅大国王霸主楚庄王都同样悉心大动，出兵灭咗陈国，睇怕心爱之物到手嗰阵，身边嘅大谋臣呢就进言话：夏姬系靓到无人可及，但其人天生淫荡，好男色，属败家鬼、丧门神之类。同夏姬有过快活嘅人呢，从未见过有人可以免遭不幸、逃脱灾难嘅。智者应该远避夏姬则吉啊。关于寻求快活嘅事呢，虽属无可厚非，不过下官仲记得当年嘅吕望曾对周武王力尽忠言。吕望佢话：大义胜于私欲，就会昌盛；私欲胜于大义，就会覆灭。最后楚王果然听信咗谋臣嘅说话，当众斩钉截铁咁讲，话俾所有人知，以后唔准再俾孤王睇见呢个女人，免孤家安乐不住啊！咁凭呢句说话就可以知道，夏姬之天生尤物，能吸引男人嘅本事同美到何等程度啊！楚庄王终于选择咗要大义胜于私欲，虽然一锤定音，佢唔等于从此可以忘记夏姬美人嘅存在喎。楚王身边人多，但是人算远不如手下人算。楚王手下有一位大官名叫无神的，这个人会管一国的大事，而偏偏管不住自己的私欲，更加过不到这位爱好女色的大难关。他为了那位难得的美色，早就实施阴谋活动，事前未露出一啲马脚，做了大半世高官的无神愿冒最大风险，不顾一切要捷足先登，边急转走家中的财富，边会合美人夏姬秘密双双逃走到达别国。他就是这样将生死置之度外，决意夺走楚庄王入晒围的大美人。更值得一提的是，这位是古往今来真材实料、色胆包天的人士，他既是当众极力进谏要楚王务必战胜私欲的大谋臣，又口出忠言、大义滔滔，但使阴谋夺走夏姬的大官无神。他们两个都是同一个人来的。乌天勇讲起这段历史往事，听到两个新国王兴致有增无减，忍不住就急急问了： 军师啊，军师，古人好多事陈国、楚国、无神和夏姬的名，军师你居然随口准确就讲出，真是不容易啊。 乌天勇就笑笑口答了： 这个敬品总都督，这些事情事实最容易记，往往会令人记得好牢固。从前有人讲过，要使人能够牢记者，虽名声在外，其大名鼎鼎，往往不是忠义仁勇智可比，而是臭名丑恶，臭名自会远扬。经验证明，越臭越丑越出名，就会越远扬的。 啊君臣又一次笑出声了。 今天讲到这一层，有另一件事又要请军师你解答了。有句话是流芳百世，另一句是遗臭万年，哪个名留得更长久呢？ 哦，这个这两句名言，敬禀总司令，这两句话 容易讲清楚。按照人到七十古来稀的计算，百世时日乃屈指可数，按咁嚟比较，万年远大于百世啦。遗臭万年之人，其轰动效应亦大于流芳百世者。世上之人奇怪的是，越坏越臭，越丑恶，丑陋自会越多，令人记得更牢固。有好多事实已经讲明流芳百世唔及遗臭万年久远的。芳则香，令人欣喜愿接受之物；臭则难闻，令人急而掩避，唯恐不及。但臭名远扬有所不同，留低嘅印象就更加深咯噃。 啊，讲得真系好啦，容易明白，道理分明。我又谂起，仲有啊，请军师继续解答另一件难题目：世上最好嘅嘢喺边度呢？ 乌天勇又话啦：这个难题其实依然唔难。世上最好嘅嘢系梦寐以求想得到之物，但仲未到手，先至系最好之物。当最想得到之物一旦到手咧，好快就会变成唔算得最好啦。如果突然失去，又变成极其宝贵嘅噃。请睇嗰位楚庄王，永远都到唔到手，极其遗憾，俾手下人夺走嘅下机，就属于最好之物啦。军师乌天勇一番据理直言说话，又得到总司令、总都督赞叹不绝啊！从嚟有听讲，官场无小事。东方国王府内宁静嘅皇宫，呢度等于系官场内最大嘅官场。今日呢度有君臣长谈，加细说女人经，人人笑容满面，有时个个捧腹大笑，莫非又系极其重要嘅事情咩？阁下估计得好准确。皆因而家离国王乌天勇君臣笑声唔远嘅地方，总督督府内同样有大人物开全国各级嘅会议，人数唔多嘅会议内容睇嚟系相当重要啊！已经听到多次唔停咁提及国王、总司令、总督督今后嘅何去何从，大官们心情极其紧张，讲说话相当谨慎。细听之下，先知道乌天勇个人而家离呢处好近，凭住三寸不烂之舌，天南地北，明嘅讲笑开心，暗嘅咧要出真本事，堂而皇之令到真国王、总司令、总都督笑声之中高兴交出权力啊！天下真系大，方横几十里路都要为保卫国会而设置炮楼，日夜有重兵把守同瞭望。国会嘅会议有几重要，真系难以想象得到啊！咁少人数，实质系最重要啦。睇过就知道呢度不过系二十人到嘅会议殿堂，系管晒东方一国所有大事嘅。叮叮叮，忽然小金钟敲响咗九下，所有重要人就变成全体起立，对住面前早去世嘅老国王，全身戎装，威武俏像，弯腰鞠躬过半，众口八次叫出民富国强，全靠国王在天之灵同好多主要说话之后，最重要会议正式宣布开始。重要之处呢，是改朝换代得靠本地会议决定。第一副总司令宣读： 从而家开始，本人请求辟去第一副总司令职务，若同意请即举手。 话音刚落，全体大官就一致举手，接住有另一位大官起身主持会议的进退起落，及时引导方向。 会议主席大官宣布， 本会在座人士一律平等。从而家起，东方大国军政最高指挥大权由第一副总司令担任，若同意请举手。话音刚落，全体大官一齐举手，又通过了。最高临时会议主席就继续讲话啦。 东方国人心在变，刁民太多，造反在眼前，自觉手段要更新。各位首长，古往今来一切的习惯是主流，若反主流就好像逆风逆水的行船，这样的反潮流是天下第一难事，注定失败。因此本东方大国国王总司令总都督的皇室历代美号一律照旧不得改变，要换药不换汤水是最新治国良方。若同意请举手。 吓，咁乜声，暗中自己先要听得见，立即又举手通过啦。从此东方大国国王番号照旧，国王照旧居住黄金屋，照旧颜如玉，但一切实权从此消失。两日后更重要的会议召开，临时最高级长官话：各位，一切为了天下太平，难得我哋明白靠打杀是共同灭亡之路，而家共同明白，古往今来早有名言讲，若要天下太平需贼杀贼，而家我哋东方大国最上层人士想法睇法大不相同，若要天下太平靠公平，越公平越太平，如何得到最公平，咁全靠天上嘅秤，天上嘅秤叫做天平，边个识使用天平会从此天下最太平。天平就是随手找到嘅秤，经过秤准之后先发现秤呢样嘢依然唔够公平，唔够公平就唔可以保证长久太平，最后一步用碰运气嘅办法先会变出最公平。各位首长，我哋经过天平以选出在座的十位大势一样的首长，治天下照旧不够到位，还要进一步选出新政府首领一人，在十位中选出一位，再过三刻钟就实行用抽签方式了。临时最高会议主席右手拎住经过雕刻名贵象牙签筒左右摇动，发出咔咔声响，再三郑重声明，各位大首长，划时代最重要的时刻将到，若有异议敬请提出。咁就喺呢阵时，十大首长中有一名身材高大嘅将军面无表情，突然间举手再起立，开口讲话：尊敬嘅全体恩师上司，下官蓝天明经过深思熟虑，而家提出两大请求。第一请求，批准本人放弃参选政府首脑及全军最高指挥官职务的抽签选举。第二请求，即辞去现任的总参谋长之职。讲完就向四方深感惊讶的长官长时间敬礼。最高会议主席就急忙请蓝天明总参谋长讲出辞职的理由啦。蓝天明起立敬礼答话：报告恩师上司，下官自从军日起向天发誓决心多杀敌人而死在战场，这个决心实现不到了。下官第二次再向天发誓是本国战火停则尽快改革归田，如今战火已停，所有明白事理的人已经痛定思痛，双方国都不会有人敢再发动战争，天下已太平，因此下官决心请求恳求上司恩师批准，使下官得最快解甲告老还乡时日。咁为首的最高会议临时会议长向住众大官将十支签呢就改为九支，如果同意的请举手。啱啱讲完，结果包括蓝天明在内十个人就举晒手咯。最高会议长就宣布全体通过， 接住国会最高会议长又宣布第二项最高法令，如果同意蓝天明辞去总参谋长告老归田的请求，请举手。结果全部又举手，国会最高决策议会议长起身宣布了两项重大决定立即生效。黄金宝座上高兴的蓝天明即刻起身向四方恩师上司做长时间的深鞠躬，再敬军礼之后双手递上一份文件，然之后就另转身大踏步行出戒备森严的国会皇宫。最高会议主席顺手就打开了蓝天明留下字数不多的报告书。最高会议主席心想，奇哉怪呀，老夫在最大官场几十年，今日所见未闻的人物留低书信，应该当众宣读一次，咁先不失惟妙之举。临时最大主席諗到咁样就宣读啦。下官蓝天明百拜在座恩师上司，福薄之人永远记得老国王总司令当面训导之词。老国王话，东方国天下良民刁民若各占一半，为官者学识唔够，心眼唔多，亦学人参与治天下，往往则误己且害人。老国王又讲，食世上五谷之人，须使尽年华，多做啲事，方不枉嚟到人间。下官蓝某常记得，古时曹操手下有一名解粮官，过一年因军中缺少粮食，眼见蛙变在即，幸得及时利用解粮官的人头，送上性命一条，顶下大罪，其所得结果价值甚大，全军得救。解良官此人何不往来到人间。下官蓝某本草芥一名，历经军旅数十春秋，却未硬黄泉无路，战场上历经百数十回战火，依然故我。如今两国战火已停，官拜总参谋长之职，位极人臣，深受皇恩，不敢忘恩。东国虽大，则军粮有限，改革归田理所当然，此乃其一。蓝某经过筹谋，更有所求，位极人臣之人若获得改革，又如隐没于人世，其人虽灭，但臭名可用。下官乃多年来推动灭战火，盼两国和平最卖力，十分出名的人，后得老国王不断破格提升，有着太多人非议，乃千真万确之事实。现想来想去，若能当上一名卖国贼，则最合适。在今日官心、军心、民心长期不稳的时日，难得朝廷划出内部奸细，杀卖国贼，肃清贪官坏蛋，古往今来最得鼓舞民心、军心、官心，包括刁民、良民等人士，自会得到举国上下叫好。最高国会会议主席一口气就读完蓝天明最后的告别书，又是请求信。最高会议众王爷听了，人人明白，果然是眼前有效治国好良方一份。会议主席最大长官读完书信就越来越受感动，得到临时最高会议主席所有最大官员动情，多人有感长叹，唉，如此有用的事情是千官易得，一卖国贼难求，是东方国有幸，人类有幸， 众口齐话，总参谋长蓝天明真系厉害，甘当人梯者，古往今来难有个大英雄，系全心全意精忠报国。咁啊，国会众王爷重要嘅说话，咁啊暂且唔提啦。嗱，从嚟时光过得快咧，系不在话下嘅。十几日之后，有位中年人带住一家大细，同普通来往人一样，上下身背住大小行李包袱，同好多远方旅客啊、难民啊同行，好艰难咁先坐上咗火车。嗱，正是弱肉强食世界通，打输打赢唔相同，穷鬼皆因心眼小，义气疏财大英雄。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